独立思考，思考独立，汇聚天地正气，集民气。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姚冠东、雅云。 好，各位大家梗係以为呢度唔知发生咩事啦，咁其实呢间只不过係几廿间里面嘅其中一间啦，喺橙园里面其中一间 Sears 要執笠嘅，咁今年呢就 Sears 讲咗好多间都要執笠㗎啦，咁就Sears 加埋 Kmart， 咁而家呢佢清货大行动，啲人已经係立晒啲嘢㗎啦，咁最后八日，咁呢间Sears 咧，好似應該呢個魔有咗咁耐咧，佢就有咁耐噶啦。咁啊，旗艦店嚟嘅，咁啊，而家睇到其實美國所謂經濟復甦啦，咁但係啲人咧都轉咗去網購。咁啊，Sears 只不過冰山一角啊，先前仲有 Toys R Us， 咁就好多都宣布破產或者執笠。咁其實個影響就唔止喺呢度嘅。因为当一个摩里面的旗舰店执笠咧，咁即系代表个摩都可以收皮噶啦吓。咁我哋呢度同大家睇真啲，先嚟睇完摩啦。咁而家我哋睇翻呢啲普通嘅 Plaza。咁嗱，美国嚟讲呢一间咧，当初咧，原本就系 Mervin 嚟嘅，咁但系由东岸发展到过嚟呢个西岸嘅 Coles， 咁 Coles 本身嘅经营理念呢就係话佢就唔喺个摩里面起嘅。佢个原因就係话因为摩呢就係抢钱，就係租贵。咁佢宁愿呢就要喺呢啲 Plaza 仔佬度开。咁样呢就减低成本，然后呢就回赠顾客，所以啲嘢就希望係可以平啲咁样。咁无可奈何地呢，因为呢个经济转型或者因为呢个购物模式嘅转型呢，Coles 今年都要删好多间，咁呢个咧就其中一个所谓嘅 Plaza 仔啦。咁你睇到其实 Coles 喺呢啲 Plaza 里边，喺呢啲喺呢啲即系欧多嘅 Plaza 里边咧，其实佢嘅作用亦都系同摩里边一样，系一个旗舰店嚟嘅。咁你睇到如果 Coles 执咗粒之后咧，其他嗰啲铺仔咧，咁啊得翻啲铺仔啦。咁啊，唯一就系食嘢啊、饮嘢啊嗰啲都仲可以生存多一阵。但系問題就係你又 draw 唔到人流啦，咁你睇到而家都車得得幾架小貓三幾隻咁樣，咁就係咁噶啦。咁而家好多呢啲嘅 outdoor plaza 都生存艱難嘅嚇。嗱，呢間原本係 Toys R Us 啦，嗱，所以就正如好多其他嗰啲嗰啲 plaza 咁啦，咁冇咗間旗艦店咧，成個 plaza 都好冷清嘅，小貓三幾隻咁樣。嗱，各位，今日嚟到呢度唔係帶大家嚟麥當勞啊，不過我哋想睇下麥當勞嘅新嘢。咁啊，咩新嘢咧？咁啊，入去睇下啦嚇。咁嗱，而家麥當勞咧都收呢啲即係除咗支付寶之外咧，咁其他基本上 Apple Pay 啊、Samsung Pay 啊呢啲都收 Android Pay 咁樣。咁我哋而家入。嗱，而家麥當勞自己咧，佢全部咧。都嗱，頭先喺另一間麥當勞嗰度咧就俾人趕啦，咁我而家嚟到呢度咧都要低調啲同大家睇真啲嘅。咁你睇下而家麥當勞基本上嗰啲 cashier 咧都係俾人炒曬噶啦，咁定係執翻嗰啲售賣機啦。咁同埋咧有個特別就係而家啲台上面咧都有呢啲咁嘅類似 iPad 嘅嘢啦。咁呢啲係咩嚟嘅咧？呢啲其實都係好似售賣機咁樣嘅。咁但係啲兒童咧又可以走嚟玩嘅，又可以 order 呢啲 Happy Meal 啊，呢啲咁嘅嘢，咁又可以睇到啲咩 coupon 啊、promotion 啊，都喺曬啲機裏面，咁唔需要人手噶啦。咁所以而家麥當勞原則上佢冇曬啲收銀，就係、是、改曬用呢啲，同埋就係連斟汽水嗰啲杯咧都飲得你攞嘅，咁完全係 on a system， 咁你自己有冇俾錢去攞咧？其實唔知嘅。咁當然啦，美國人就不嬲都都幾守規則嘅呢一樣嘢嚟講。嗱，好啦，我哋而家嚟到另一間美國大型快餐連鎖店啊 ，Wendy's， 咁啊睇下裏邊嘅情況啊。咁睇下而家究竟係咪仲係用緊人手 去賣包啦嚇。嗱，入咗嚟 Wendy's 咧，裏邊而家其實都變曬用曬呢啲咁嘅售賣機噶啦，咁樣。只不過咧，佢哋仍然都保持有 cashier 嘅。 歡迎嚟到LA 睇真啲啊！咁啊，頭先我哋睇過我哋喺街頭影過啦，啊影咗今時今日，不論話喺摩裏面嘅零售，即係舉個例 ，Sears 啦，而家要破產啦，另一間Toys R Us 啦，跟住仲有一間就話唔中意喺摩裏面開嘅 Close 啦，咁亦都執咗好多。咁啊，講到話其實嗰啲唔止因為一間店執嘅問題嘅，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問題啦。因為你如果執咗間旗艦店咧，你個摩就等，即係變相係等於等死咁滯嘅啫。 可以咁講嘅， 嗰個 Plaza 都係咁講嘅，都係一樣。咁啊，總括嚟講，其實近呢幾年啦，啊，咁今日啊，唔記得介紹下希湖啦，希湖喺三萬先啦。咁希湖有 鋪落嚟講嘅。 嗱，點解要揾呢兩位朋友咧？咁希湖咧，三萬市嚟之外咧，佢本身自己有個學生，係一個學生，同埋佢係做過幾間嘅零售，大型嘅零售啦。一間據我所知就係T 字頭噶啦嚇，咁樣樣咁啊，而家做緊另一間嘅 A 字頭定係 B 字頭 嘅嚇 ，T 唔係 T 字頭，即係有個箭靶嗰個啦。 OK， 咁啊，另外呢位仁兄啊，不嬲都係做呢啲叫咩啊？选科顾问啦，或者系呢个选大学嘅顾问啦，咁其实今日带出嚟咧，除咗我哋而家想讲话，譬如话，喂，今时今日你讲话美国经济复苏系，失业率系好低，但系问题就好多工都唔见咗。举个例，麦当劳嗰啲俾最低工资嘅，而家都要炒晒啲 cashier， 啲杯啊劈晒喺度，任得你斟汽水，即系都唔 care， 即系都唔 care 杯汽水啦。原则上就系只 care 个人工最低工资，系嘛？咁Wendy's 都系一样啦。咁啊，麦当劳而家嗰啲外卖亦都判晒俾 Uber Eats 啦，咁样咁所以全部俾 Uber Eats 啦。咁另外你 Toys R Us 嗰啲零售就死晒啦，咁你其他嗰啲死晒啦。咁全部有好多人归根究底，其实都系因为网购啊。Amazon 啦，咁樣樣，咁網購亦都有一場新嘅網購戰，就係譬如 Amazon 同 Walmart 啦，因為 Walmart 舊年就買咗 Jet.com， 咁 Jet.com 之後佢哋都 Walmart 亦都有呢個48小時內送貨嘅，咁樣樣，咁啊講翻，喂，好切身處地就係而家話失業率咁低，但係我哋而家譬如話我哋啲新一代嘅而家喺大學讀。將近就嚟要選科，或者將近就嚟要入大學啦。有咩出路何去何從呢？其實，即係你要選咩科先至比較有出路呢？都唔好講話理想啦，都唔好講話我想做嗰啲就做到嗰啲啦咁樣。咁我哋一陣翻嚟講完呢個題目翻嚟之後，我哋就會再探討話究竟 Amazon 啊，我哋自己有份做大咗呢個 有份做大 咗呢嚿嘢之後，對於整個美國嘅文化有咩影響咧？喂， 咁其實你話選科咧，其實而家嗰個趨勢，你話 大聲啲啊， 冇話特別有啲問題，點解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講一雞死一雞明嘅，其實你只不過將個科目嗰個結構去咗 technology 嗰度啫嘛。其實你話有啲嘢係咪完全冇咗咧？唔會嘅。比如好似你講好簡單，好講一樣嘢，醫生咁樣用讀醫嘅，你唔會因為有呢啲情況而醫生要減少，啲病人始終永遠會多。即係問題喺商業， 但你始終不能每個人都做醫生嘅。 係啦，咁但係問題你商業嗰科裏面，邊個可能好多一啲？佢其實而家入面嗰個技術，令到一啲基層，所謂基層嘅嘅工作嘅崗位減少咗。但係唔等於話佢真係嗰個就業或者佢個科目會受好大影響。但係問題係話嗰個影響喺邊一度咧？係你喺最初個基礎去選佢嗰方面係一定有問題，因為咧，譬如你如果你揀一啲譬如從商啊啲飲食業嗰啲咧，你唔多唔少咧嗰個本身做老細結構咧一定同以前唔一樣。即係好簡單，你出面自己都睇到啦，頭先都講過話而家麥當勞用 Uber Eats， 我哋好多之前有幾日都講過 Uber Eats 嗰個 用 Uber Eats 用售賣機， 係啊，好 potential 化，呢個係未來一定會走出嚟嘅。即係呢個 佢係只不過係將個營運成本減低，但問題佢入邊始終要煮嘢㗎，都要佢只不過冇咗一部分啫嘛。咁亦都只係令咗有啲嘅人係冇咗嗰啲好基本嘅工作，但係對大學生嚟講，其實係影響唔會算好大。但你喺選科裏面咧，你都要睇到佢未來個走勢係點樣咯。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我覺得有唔算係好關鍵性，但係都有一個危機性喺入面。即係譬如你而家 ，OK， 咁我舉個實例啦。譬如話，我有一個，我帶我個仔嚟，喂，你幫我個仔咧揀下選科咧，咁樣喂，我用一個好市侩嘅角度，我仔都幾叻噶。咁而家咩行头可以有出路呢？咁佢应该读啲咩呢？咁你会俾咩意见呢？ 其实如果但当然要 depend on 你个仔嘅兴趣啦。 你仍然觉得兴趣系好重要？ 仍然，因为所有其实我哋做大学揀科呢，除要紧睇现实嗰方面之外呢，因为一定会睇到数据嘅。未来佢一定会有好多出面嘅报告会讲未来呢几年有啲咩行业会系增长，会系减少嘅。咁當然一定要睇翻你自己本身做學生佢個興趣喺邊度，佢個取向喺邊一度，唔能夠話你用現實包裝俾佢，其實係冇用嘅。 因為我發覺一個情況就係好多學生咧，到譬如十二 grade 初嘅話，佢哋都唔知道自己將來希望可以做啲乜嘢。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家長可能希望可以幫到佢嘅地方啦。 實情都唔止話 grade 12入到 college， 好多人都 undergrad。 Exactly。 所以點解就 其實我自己都轉過 major 嘅。 我都試過嘅，我當年都試過嘅，因為所以變相咗，其實你要由開始由佢中學階段九年班開始，就一定要俾一個方向佢走，要俾佢自己識得揀。當然我哋喺美國嘅思想咧，我哋西方個所謂教育就係佢揀到咩，佢一定自己承受。就太過現實對佢嚟講咧，你始終係畢唔到業嘅。咁所以變相咗，好多時候我哋就要喺由九年班開始要培養佢嘅人格，同埋培養佢嗰個方向點樣走。譬如其實講出嚟其實好簡單，就係、是。你要有當初要有成績啦，你亦都要有一啲譬如個人嘅生活模式啦。譬如做啲乜嘢，你會去做義工啦，你會去參加社區嘅活動啦，你會去做領袖才能嘅嘢啦，入去一啲學校嘅 club 啦，或者出面做一啲譬如紅十字會嘅嘢啦。咁呢樣嘢做得多咗，即係對你自己嗰個所謂學生嘅生活網咧。是好大加分嘅，因為佢好完整咁樣睇到你嘅人生係點樣。咁當然你話係咪要做下 part time 要嘅，但係唔係好緊要。好多人話譬如我想個女唔知係咪想讀 law， 擁佢入去啲 law firm 度實習下啦，冇錢都做。其實對佢講冇乜用嘅，因為佢去實習或者你擁咗佢入去咧，只不過係攞到一啲所謂嘅經驗，但係佢係咪真係想要咧？你唔知嘅。佢問佢個女係或者問你個仔，佢都唔知嘅。所以變相咗，你喺嗰方面，你一定要由佢自己去發掘出嚟。所以做 part time 唔係話真係一定要做一啲我哋係做律師，佢做律師樓嘅嘢。做嗰 part time 只話你要有工作經驗啫，佢唔係要你同個本科有關係。好多家長誤會咗我而家想個仔讀律師，我一定要去做律師行。我而家做醫院，想佢做醫生，你去醫院度做下工咁樣，係冇用嘅。因為嗰個時間你嘅十幾歲、十五六歲係唔適合去做呢樣嘢，因為你嗰個potential 仲要係喺個學業同埋你揾學校嗰個方面啊嘛，咁你做嗰啲工你做乜嘢咧？因為我之前同一啲 professor 有開個會，佢哋見今時今日好多細路或者家長啊，其實唔知為嗰個仔做啲乜嘢嘅。點解會咁樣講咧？好多時好多家長有個誤會就認為我今日俾個仔學啲乜嘢？你知香港嗰啲啦，連呢度而家美國都有呢個趨勢。總之排到埋物學曬嘢， 學得多就冇張 皮，冇蝕底㗎啦。贏在起跑線，贏在你什麼什麼。其實嗰啲 professor 話，我見你嗰時，佢第一件事問三個問題：你學咁多嘢做乜嘢？我睇住嗰啲學生係唔識答嘅，唔知我 阿媽話嘅， 阿媽話嘅。好啦，咁你學呢樣嘢，你想得到啲乜嘢？唔知喎，可能阿媽可能好啦。呢種答案係百分之。我唔講百分之一百，係百分之九十以上嘅學生都係答緊同一個答案。你係好嗰個 professor 係望住佢，我嚟 interview 你，你竟然唔識自己做啲乜嘢？好啦，最簡單就係佢話佢聽咗我哋講話，去做義工，去做啲乜嘢咧？去一間好出名的醫院做義工。個 professor 問佢：點解你社區入邊咁多區裏邊嘅嘢你唔去做？點解你去一間醫院出名咯？佢 佢要你做嗰樣嘢，唔係因為個醫院出名，係你要有一個探索人生嘅經驗。即係好多家長就誤會咗呢一樣嘢，話、嗯、啊，我哋要咁樣咁樣就可以個仔就名成利就啦。有一次個家長同我講話，我而家個仔要讀 PhD， 我要點樣 prepare 佢入到一間好嘅大學啦？我要佢入 Stanford， 我要入佢 Harvard。咁我話好，咁跟住咧，跟住點樣啊？個媽突然間呆咗，咁我跟住我答佢，咁入咗，咁係咪等於你就個仔揾到工作？跟住個媽話應該係啦。哦，咁我話咁佢入到 Stanford， 佢入到斯坦福，咁係咪都解決曬啊？突然間嗰個媽突然間回一回，好似唔識答我，因為嗰個問題就經起嚟就係、是、你今日由細到大俾咗細路仔知道一樣嘢，嗰種叫培養。你中學時吹谷佢，嗰條谷佢入大學，其實對佢嚟講，學你話齋，佢入到去係冇用嘅，因為佢連嗰四年佢做緊啲咩，為咩要做，佢係唔知嘅。嗱、講佢一樣嘢，啲家長會話。佢梗係為咗讀大學啦，讀咗大好嘅大學，咁啊有好嘅工啦，有好工有好嘅人生啦，好嘅人生咁啊一定係好噶啦，好理所當然嘅。但係從來冇諗過佢可能唔得嘅喎。學你哋話真係可能對我 undeclare， 我本來入到去UCLA 我讀醫科嘅，賴嘢啦，我讀行為藝術啦，因為我讀唔掂啊。呢啲嘢大常有嘅喎。 但係而家譬如話你作為一個學生嘅角度啦。你夠唔夠講你讀緊啲咩？ 我係讀工商管理，係啦，咁就讀緊第三年。我其實就好認同啱啱講嘅嘢，即係作為一個學生咧，我都覺得應該要自己諗清楚係你個興趣係乜嘢，你想做啲乜嘢。因為我入到 college 其實識咗好多同學咧，好啲好彩，但其實都唔好彩㗎啦，就係、是、讀到攞到個 degree， 但係讀完書之後咧，佢其實根本已經知自己唔中意讀嗰樣嘢。咁所以 即係讀非所用， 係啦，讀非所用，唔想掂翻嗰樣嘢，所以其實係揾唔到工，最終係失業咗好耐，失業咗三年。 有真係好耐喎， 好耐㗎啦，係啊。有啲咧就讀下咧，係咁轉 major， 最終讀咗八年先讀完， 嗯， 係啦。或者有一啲整 drop 啊，直情冇讀到，讀下讀咗兩年之後，發覺喂，我讀書唔係材料，我發覺揾唔到自己興趣，我寧願出去自己做。當然我就唔係即係，我就唔認同一定要靠個讀書先至可以令到你揾到工嘅。我覺得你最緊要知道自己興趣，其實有好多方法。咁 呢樣嘢我有少補充，我都認同你話唔一定靠讀書，但不過讀書唔係話呢樣要搞清楚啦。讀書唔係話冇用，要讀翻你認為你中意嘅嘢，對你將來有幫助嘅書先叫有，唔係話你盲目走去讀書。你咁咧叫讀死書，讀死書又累死你，同埋累死你嘅下一代，係冇用嘅。 所以好多時我哋都好鼓勵家長就話你要俾佢發掘佢自己想要嘅嘢。即係好多時家長梗係希望話我希望佢讀嗰樣嘢。喂，譬如我叫讀醫嘅，好簡單，咁做醫生點會唔好啫？係咪先？喂，咁你個仔唔得，唔中意讀，咁你叫佢讀，佢始終會 drop out 嘅。有啲人見過好多，你即係我諗你讀書或者我哋讀書時都見過唔少。即係頭先 有人跳樓添， 係啦， 或者話 讀醫嗰啲最多跳樓 跳出嚟嘅，咁即係我覺得有時啲嘢你好唔好，其實都要由佢自己。嗰、那個人去承受嘅，即係當然佢現實會係點樣，你真係冇辦法可以話咧。好似話，就算而家經濟轉型都好，其實經濟點樣改變都好，都要由佢自己去探索。因為嗰啲大趨勢咧，或者佢點樣去改動咧，其實對佢本身揀科咧，唔應該係存在太大嘅影響。就係當然有啲可能唔需要，佢梗係要知啦。咁但係問題有好多嘢，佢都要從本質度走出去。呢樣嘢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呢樣嘢。 同埋另一樣嘢咧，其實如果學生因為入到學校入邊讀咧，對好多人嚟講其實是一個壓力嚟嘅，即係唔係咁大興趣讀書。咁如果嗰樣嘢佢唔中意咧，讀下佢會冇咗 motivation。呢樣嘢係好迷失嘅，令到啲學生好多時即係所以我會覺得其他同學好多時大家都會有傾到，究竟你內心嚟講你有咩興趣或者你嘅專長係乜嘢？咁如果嗰個專長係你都想利用嚟去做呢個 career 嘅時候，就試下朝呢個方向。或者如果冇嘅，可以再自己等個學生自己嚟去發掘一下有啲咩可以去做一下，等佢嚟去探索一下自己係想做啲咩、就千祈唔好被父母嚟去規劃。 有時唔係話父母嘅規劃嘅喎，即係如果你褪後睇翻大少少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奧巴馬嘅年代咧，佢好強調 STEM 啦，呢個scienc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and math 咁樣，佢好強調呢四科嘅，咁所以佢政策上嗰啲學校裏邊都標都起呢啲咁嘅 STEM lab 咁啊。希望啟發啲學生，即係佢嘅原意就係話：喂，點解我哋 engineering 同埋 computer science 收咁多印度人，收咁多呢中國學生？ 咁我哋美國人點解冇呢啲咁嘅興趣呢？咁呢啲咁嘅興趣係咪應該從小學、中學開始培養起呢？同埋佢即係好強調就係話，喂，呢、這個製造業其實 shift 咗去大陸或者 shift 咗去墨西哥就冇咗㗎啦。我哋新一代呢啲唔應該再計較呢啲製造業嘅就業機會，我哋應該要向前走，去呢、這個去呢個科學嘅方向，去呢個研發嘅方向咁樣。咁但係而家你睇到 Trump 做總統嘅有少少調翻轉啦，佢嘅政策上，佢就想帶翻啲頭先我哋咪後講，想帶翻啲大陸嗰啲製造業翻嚟美國嘅。咁其實就係有少少調翻轉嘅。咁有辣有唔辣啦。頭先我哋講過，譬如奧巴馬年代經濟復甦嚟講咧，就係、是、有少少復甦嘅不平衡啦，因為佢復甦曬喺啲東西岸嗰度，所以而家咧睇到東西岸嘅失業率係低過 3% 嘅。主要嚟講點解呢？因為東西岸都係搞啲高科技嘅、搞啲其他嗰啲就唔係建造業。即係你老實講，你唔會起工廠喺三藩市，然後俾$15一個最低工資噶嘛？你喺中部$7啫嘛，係咪先？你平一半人工喎，係啊，最低工資咁樣，所以。但係調翻轉 ，Trump 而家係調翻轉喎，咁所以有時唔係未必話係父母逼，可能係政府嘅政策專門造就 嘅喎。政府嘅政策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提供好嘅渠道，因為譬如話佢要尋找嗰時，因為佢都有門路啦。如果好似奧巴馬嗰時提供所謂嘅 SNAP 啦，其實基本上亦都係提供咗俾一啲學生去嘗試去認識佢所認為啱唔啱嘅嘢，其實係一個渠道嚟嘅，只不過係。 即係睇發佢嘅興趣 啦，可能佢入到去，我係得嘅喎，咁都要佢有呢個門路俾佢先可以睇到。你冇嘅，你講都冇用嘅，係咪都要諗？佢只係睇到佢自己認為得嘅嘢。但係奧巴馬嗰個年代，佢提供咗呢四門嘢俾佢，咁你咪有機會去睇下，咦？我係唔係得？其實係啱嘅，我覺得呢個係啱嘅，因為佢有咁嘅門路俾佢，佢見咗先知道原來，哦，我以為我呢個嘢係做，原來。總統先生有呢個science嗰樣，原來對我嚟講都係好嘅喎，咁我就朝咗方向。其實係佢其實係幫到，其實我覺得奧巴馬佢係幫到所有嘅學生喺佢嘅選科同佢教育制度邊邁進一個成功嘅例子，令到佢哋唔會去盲目去揀啲唔啱佢嘅科，因為你多啲空門口俾佢行，佢多啲入去睇，你先知道自己要啲乜嘢。你冇門口，你淨係得個講字，咁其實對佢嚟講，佢冇辦法去尋找嘅。你尋找你都揾地方尋，你都冇嘢尋。但係奧巴馬嗰時佢有呢樣嘢，就話俾到好多學生，俾我哋俾你去試，你有啲咁嘅嘢，你去尋找啦。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但係你話阿 Trump 爺啊，呢壇嘢佢咁樣做，我覺得對佢嚟講，佢覺得只係喺佢自己睇美國政策方面着手。又唔好講到，我唔覺得佢有刻意話喺翻學生或者喺教育嗰邊會諗到啲乜嘢，因為你知啦，我一直認為阿 Trump 爺都係一個比較美國主義一個人嚟嘅，佢想將所有嘢帶翻嚟由 海外 翻翻嚟本土，咁其實佢嘅諗法唔錯嘅，其實唔錯嘅。其實有啲人都有問過我，喂，東西岸咁樣中部咁大塊地做啲咩呢？其實我覺得最好去學。農務系最好啦，去做農務系就 即係你想調翻轉就唔好搞嗰個， 冇搞嗰個 嚇都可以。喂，高科喂農務系將來都係機械人噶嘛？即係我哋嗰時成日都講話，譬如話我哋而家講到亞馬遜啦，亞馬遜呢、這個我哋有份造就嘅呢個巨人啦，咁啊而家佢講 知道最多喎、 啊、 你， 我買嘢又買嘢啦，大家都有啦嚇。咁啊亞馬遜自己都有研發呢個無人駕駛嘅車，佢諗住將來中科。都可能唔需要人啦。嗱，你而家睇到亞馬遜創辦人1000億身家，每秒有35件貨運出，3000萬人用呢個亞馬遜呢個 app， 咁啊全球頭三大嘅 IT 公司。咁啊亞馬遜好多人話就做低咗好多呢個傳統零售業啦，就令到美國嘅生態就呢個文化生態改變咗啦。咁亦都好多人話整死咗呢個 Toys R Us 啦，呢個幾十年嘅老店啦。咁其實 Toys R Us 就係整死咗佢，但係唔係因為亞馬遜賣嘢整死咗佢，而係因為 Toys R Us 本身自己佢就冇研發到自己嘅 e-commerce 嘅。Toys R Us 咧就係每年就俾一嚿錢亞馬遜去幫佢賣嘢，咁然後賣到幾多咧，亞馬遜都會收佢呢一個 flat rate 咁樣。咁個問題就喺度啦 ，Toys R Us 擺喺亞馬遜賣嘅嘢咧。係貴過亞馬遜自己賣 Toys R Us 賣啲嘢嘅，即係嗰個你賣夠 LEGO 咁樣啦，咁亞馬遜就平過 Toys R Us 自己，咁 Toys R Us 自己又冇網站嘅， 又冇 e-commerce 嘅，咁啊要又要搭亞馬遜賣，又要俾呢個手續費，又要俾呢個中間人費嘅。咁亞馬遜就肯定賺嘅，因為佢賺咗個 flat rate 啊嘛。係 啊係啊。 但係啲人上到亞馬遜咧，就唔會揀 Toys R Us 買喎，同一件嘢就會去翻亞馬遜買，咁咪整死咗 Toys R Us 咯。 即係佢自己打翻啲自己。 啊，咁我又有想問下 Hayward 啦，因為 Hayward 你係三藩市 Bay Area 過嚟，其實你身邊嘅朋友多唔多？即係而家睇嚟呢個做唔好話即係呢個網上交易啊，呢、這個做 apps 啊，同埋呢個做呢、這個。甚至話呢個機械人嘅物流啦，將來啦都算係高科技啦。咁三藩市係專玩呢樣嘢嘅。你身邊嘅人其實又會唔會一窩蜂走去讀呢啲相關嘅科目，或者係其實高科技嘅科目咧？即係有啲可能未必佢哋中意讀嘅，會唔會係因為咁咧？我為咗買樓啊，三藩市哇過百萬我啲樓，我都要讀呢科啦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個問題，或者出路嘅問題啊？ 呢、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其實我啱啱正想講，因為我身邊好多，因為我住喺直谷附近嘅，所以識好多喺tech 入邊做緊嘅朋友。咁讀緊書嘅都有，咁讀書嚟講，我識埋好多都真係讀緊 CS。當然啦，點解哦好揾啦，多機會啦。咁直谷你數得出嘅 brand 都喺嗰度嚟㗎啦。其實用緊啲 app 啊嗰啲，咁即係當然除咗 Amazon 啊嗰啲唔係啦。咁的確係多咗好多人讀 CS， 但係都有啲個案咧，我都想講一講，即係例如有個朋友，佢係讀咗 CS， 讀完個 degree， 但係讀完之後發覺自己根本唔係呢一行嘅人嚟嘅。 最終而家做佢個情況就係、佢唔係揾唔到工，而係佢唔中意做。 其實佢係咁嘅，佢首先咧畢業嗰陣時揾到一份工，但係做咗半年俾人炒咗，然後就係 佢讀嘅相關嘅 CS 嘅，係 CS 嘅入咗 tech 度做，做咗之後唔得啦，炒咗，然後。一路做已經喺度怨緊話，唉，根本唔啱我做，好辛苦啊，搞唔掂。咁、然後最終而家做咗 accounting。 係啦。但係佢點樣會跳到 accounting 嘅咧？佢又冇讀過 accounting。 佢其實係屋企人有啲生意就喺度做嘅，咁、所以就見佢而家嗰邊做唔掂，咁就做住先，咁樣就做下做下就而家都 OK， 咁就所以入咗 accounting 呢行啦。 就發覺到佢興趣。 係啦，咁、但係講翻咧，啱啱即係如果話 Bay Area 機械人呢樣嘢，其實而家都發展真係多咗好多。最近其實喺三藩市咧有部新嘅機械人咧係整拉麵嘅，喺 downtown。 因為機械人真係將來會真係會取代到人嘅工作咁樣。 係啊， 呢、這個我有見過網上面有一個係整漢堡包添㗎，係咪、真係真係做得到啦？ 係啊係啊，整拉麵嘅，佢幫你煮埋面，倒啲湯落去，然後成碗咁樣遞出嚟。因為其實三藩市玩咗幾年咧，即係拉麵之前咧，已經有機械人係沖咖啡㗎啦。 系 冲拉提、冲 mocha 嗰啲， 得嘅， 得噶， 即系一路 consistent 咁样日日喺度做嘅。 即系第日你都唔需要去学整咖啡啦，有机器得啦，揿掣搞掂啦。 系啊，喺三藩市啲大商场。 但系变相咗嗰啲工种就会系变咗做研发呢啲嘢嘅工种啦，系咪？ 但其实咧背后又咁，因为我留意到咧喺嗰啲机嘅附近咧，通常可能大概100尺以内咧，其实系有人 on duty 噶。每一部機房總有一個至兩個， 有一個 operator 係啦，佢會 mon 住，即係可能因為有陣時有啲 technical 問題啊 ，kick 咗啊部機或者啲人唔識揀啊，佢會somehow就會出現咗㗎。 哦， 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又唔係冇公開，不過工種唔同咗，即係當然研發個 app 嘅需求大啦，上面其實好多啦，到有人要 mon 住去做幫手啦咁樣， 需要技術嘅層面啦， 技術層面嘅幫手， 即係都要有深層後面嘅 backup 嘅都要，即係嗰部嘢始終都有壞。 你個系統你後面係有個支援噶嘛？ 不過只不過就係、第日你就唔需要有個人識沖咖啡，就有部機沖咖啡。點咯？你要揾份工就係變咗係技術支援，就唔係沖咖啡嗰、 即係我舉個例俾你聽，譬如話 Walmart 而家執好多嘅，佢執好多零售嘅，但係佢炒人唔算炒得多啦。因為佢會將嗰啲 執好多零售啊， 執好多係，執好多零售。 Bay Area 執咗好多， 但係因為佢係將嗰啲 Walmart 嗰啲 retail store 做緊嗰啲人咧，調咗去 distribution centre 嗰度做 Walmart.com 嘅後援。 但你講話咩執咗好多係咩意思啊？零售 執咗好多 Walmart 嘅，即係成個鋪頭 曬咗接咗， 係啊，即係呢度就。我就冇乜留意 Walmart 執笠啦。 喂，我美國係執咗好多全個國家計，但係佢係將啲員工係搬咗去做 Walmart.com 嘅 warehouse 嗰啲後 邊。我諗 LA 咧， 所以工種係變咗 嘅。LA 執得少啲 ，Bay Area 咧過往大概兩至三年已經起碼執咗五間門市㗎啦。 因為Walmart 佢主要有三大規劃，一就係 Walmart、中國 唔係主唔係 同埋加拿大。 我講執嘅主要係 Sam's Club。 我哋 沃尔玛 系 Sam's Club ，因為 Walmart.com 咧，而家佢而家發展緊想追向 Amazon 啊。佢而家喺大，因為佢哋有沃尔玛嘅加拿大同沃尔玛中國噶嘛，佢哋而家好大噶。 咁咧喺中國嗰邊咧，佢哋而家咧想追緊 Amazon， 所以佢哋而家喺大陸嗰邊咧，會喺好多唔同嘅地方 追逼淘寶啊！ 佢追逼 Amazon 啊！佢睇唔睇唔起淘寶佢哋佢哋想將好多網上面嗰啲好嘅嘢咧，即係做好佢。譬如而家有種 product 啦，譬如你有個床，咁你要擺上網去做咧，佢會你經過一間影相公司，同佢整好曬啲相，寫好曬 description， 然後 post 上網。要佢要追過 Amazon 嗰種 description， 佢要佢唔要好似以前 Walmart.com 咁樣，因為 Walmart.com 有個情況就係佢本身係實體店起曬起家嘅，所以佢對佢同 Amazon 嗰個形態咧係有一段距離嘅。佢哋而家喺嗰邊咧就投資一啲咁嘅錢，就話喺美國同埋中國咧有一間公司係同佢哋專做呢啲所謂真係一忽嘅一個 part， 就係做好佢網上面嗰個資料所有 post， 因為佢哋研究過話。如果上面嗰個 description 或者張相認得差，佢係損失18-25% 嘅生意額嘅。佢哋研究過，即所以特登就話唔需要你哋班下自己做，佢大嗰啲叫你哋將所有 product send 佢一個特別嘅 distribution center， 然後影好曬，然後佢幫你 post 上去。 你啱啱帶出咗一樣嘢出嚟，我又想問一下希活嗱，因為你係本身一個美國大嘅香港人啦，或者我唔知道我唔 清楚香港大嘅美國人， 香港大嘅咁但係咁即係你。變相你係啊海岸三地識呢個三國語言，咁你自己本身亦都係讀緊呢個 business admin 啦。咁假如有個機會話將來你要畢業啦咁樣樣，Walmart中國請你，你會唔會take 呢啲 offer 咧？ 我就唔會㗎啦，其實 或者中國蘋果咁請你。 你講緊係喺中國做定喺美國做先？ 中國 分別， 中國。 在中國做， 即係你要 relocate 去中國嘅， 係對我嚟講就唔會㗎啦。咁首先去唔到中國都有問題嚇。 點解？ 呢個背景問題啊。係，有啲嘢敏感，係啊。 嗱啦，咁啊題外話啦。咁其實咧，其實祖國咧係好寬容嘅。係。你睇下以前喺維園好叻嗰個姓馬假名姓馬真名姓任嗰個咧，佢呢幾年咧喺上海都係基金經理嚟嘅，咁啊翻香港又參加補選。所以呢中國就會話，這個是沒問題的，這個我們期望不夠了，這個我們是很寬容的，咁樣嘅。咁如果佢哋係咁咧， 其實咧對我嚟講，入唔到啊冇事，入到我仲驚，即係翻到大陸就唔知會發生咩事。最好唔好搞。 即係表面係寬容嘅，會唔會咧？ 但係撇開呢一樣嘢啦，撇開呢一樣嘢。咁如果佢話俾你咧，係一個美國嘅公司，即係美國嘅嚇呢個巨頭公司嚇。IT 巨头公司，但系喺大陆嘅，咁你去到要学习，即系用翻你喺美国学嘅管理模式啦，或者系用翻呢个营运模式啦，咁去就亦都剔到你呢种语言，即系三国语言里面嘅优势啦。咁有一个发展空间，或者你唔会剔呢啲 offer 啦。咁你身边嗰啲学生咧，你身边嗰啲朋友啊、学生咧，佢哋会唔会有呢一个谂头想翻去发展嘅？ 講少少我自己先啦。如果撇除嗰樣嘢嚟講咧，其實我都唔會接噶啦，應該，因為我係講真，我係一個美國人嘅時候，我會支持啲企業喺翻美國度發展。 OK，stand up 喺中國。但係如果我朋友嚟講，其實都有啲係翻咗去做嘅，係因為請咗翻咗去大陸做嘅。係啦，係香港人嚟嘅都係。 OK， 咁佢你介唔介意透露佢哋而家嘅即係撈成點？其實 我 簡單嚟講， 係但撈得好唔好？ 人工絕對唔係一個問題㗎啦，已經係啊，買樓啊等等嘅嘢，買車完全冇問題嘅喺嗰邊都。 即係文化嘅適應 咧。文化適應就即係當然。 或者空氣嘅適應 咧。文化就初頭梗係要啲時間㗎，始終係兩個世界，同香港都好唔同。咁語言上啦，當然主要係咁，但係即係可能做咗一年之後已經慣曬㗎啦。 你頭先所講嘅即係收嘅。報酬係買樓冇問題，係用美國嘅 standard 啦，定係用中國嘅 standard 咧？ 中國 standard 喎，嚇！但係即係收入，即係譬如我假設咁樣講，喺美國可以揾得10萬，翻到去中國都係可以攞翻美金10萬嘅， 接近㗎啦， 嚇，係啊，即係冇差異嘅， 冇乜㗎啦 ，OK 啊。 哇！但係佢又要需要納翻美國嘅税， 應該係㗎啦， 係一定要，一定要，嚇！但係唔需要俾中國税嘅，唔需要。啊！你出糧喺中國度攞錢嘅，唔係即係我意思。 攞人仔嘅，係啊， 係啦。OK。 其實我講翻咧，我自己以前轉過一次 major 咧，我本來初咧，我嘅意欲係想，即係老實講咧，我意欲係想翻香港發展嘅。所以我初中嗰陣讀 finance， 我相信好多人都係。 我係讀 finance 嘅，但係我睇下，真係唔對路喎咁樣樣。咁所以我先至轉咗 CS 嘅啫。 即係因為如果我自己覺得當年嚟講，譬如話當年唔係話咁多華資嘅公司做 finance 嘅，都係啲幾個美國大行咧。你就又唔係話超標青啊，又唔係話啲又唔係話有 connection 咁樣咧。咁我覺得做 finance 調翻轉到最後可能做翻啲華資嘅行咁樣樣。咁 同埋好大問題，你當時係冇身份嘅咧，你讀 finance 係好難揾工。 嗯，我有嘅啊， 你 有 嘅， 咁我好移民嚟嘅。咁但係我覺得調翻轉，如果你讀 CS 咧，你翻到香港死梗。 嗯， 因为唔系好尊重知识产权嘅，我觉得限制系咪先？即系你研发一个 app 咁，你可能俾人 copy 咗， 俾人 copy 咗 嘅。系啊，呢个系真嘅。我都有朋友而家就系喺香港做紧做紧 tech， 即系就写 app 嗰啲嚟嘅。咁佢嗰只写法咧，其实系帮好多唔同公司写，冇话特别边间。咁只要收到嗰间公司想做咩，佢就帮佢写好晒。 即系好似当年写个基本网页咁样啦，而家就写 app 啦，基本嘅 app 啦。 系啦系啦，但系佢哋都几辛苦，因为佢咧系要照顾好多啲。即係可能有時啲 app 死咗，咁佢又要起身搬嘢啦，咁樣要佢哋搞啦。 我知道佢做埋支援喎。 要做埋支援啊，係，因為佢哋係一家 startup 公司嚟嘅，名唔開啦。不過即係 其實原則上咧，呢個係兩份工嚟嘅。研發同支援係兩份工嚟㗎，佢就係做緊兩份工 嘅。但因為 startup 嘅關係咧，人唔夠，所以都要做曬。係啊，寫完自己都要顧埋個 app。 香港模式啦，香港工作模式啦。 係啦，係啦，所以一日咧做，可能如果出事嘅話，講緊要做15-16個鐘，24個鐘都試過。 我相信你好难喺香港揾到一份工，净系去帮啲 apps 嚟做 backup， 其他嘢唔做，系冇可能。 唔系你话系咪好难喺香港揾到一份工，真系净系做8個鐘？ 应该系叫冇可能添啦，已经做咗10個鐘，就已经算执算咗偷笑啦。你仲想话8個鐘俾人炒有啲钱啊，大佬？你边度敢走啊？我听佢哋讲个个都话翻香港老细8點鐘未走，你仲想走啊？佢唔走你都唔走得啊！ 所以總括嚟講啦，喺美國其實選科到咗最終，不論話政府嘅政策又好，不論話時代改變又好，最重要都係睇自己嘅興趣啦。 完全 兩位嘉賓係咪咁講？ 我自己本身我個經驗嚟講係嘅，呢個係主要，因為主要都係以你自己嘅人個心態行出為主，因為其他嘢係可以配合到嘅。你問題你 因為一日你要對住同一樣嘢8個鐘，如果你冇呢個興趣嘅就係幾難頂嘅一件事嚟嘅。 係啊，啱嘅。 係啊，係啊，以我自己嚟講都係咯，即係我讀工商管理其實唔係因為即係純其他人講話商科而揾錢，純粹係我自己興趣嚟嘅。因為我比較係中意做啲 leadership 啲啊 management 啊，或者 deal with 人嘅 issue 嗰類係我嘅興趣嚟嘅。所以 佢又好老實，我就率性強，因為我懶，所以我揀過兩科嘢，一個讀好聽，一個讀呢樣讀 marketing， 因為夠易快畢業啊，唔使讀書讀咁耐。 你應該讀嗰啲哲學嗰啲嘛，嗰啲仲快。 嗰啲我驚我黐線，我搞唔掂，因為我懶啊，好老實我懶，所以我讀商科係讀最易嗰兩個，咁啊快畢業冇咁容易攞 good grade， 就係咁解啫。我就其實我興趣，其實你問我本身興趣咧，其實我自己都一直都唔知嘅，到而家我都冇 問。我知你興趣咪做網台咯， 而家就係做網台啦。最後新啲幫我發掘咗我嘅興趣。嗱不過嗰時講啊，你喺三藩市你有做過啲實體店嘅？ 有。 我想問下你，即係你頭先阿新啲都有講過話Amazon。而家咁樣啦，但係譬如你見到Toys R Us 佢執啦，咁你自己本來做個實體店，你有冇發覺其實佢執嘅原因同你喺而家實體店係咪有一定有一個問題存在，令到佢哋會咁樣咧？你自己入邊做嘅時係咪一定有一個問題存在咗，而係出邊第人都唔會知嘅啫？或者 因為你係用一個第一身嘅身份，你做個實體店，個實體店仲係美國嘅巨頭，你又做過呢個網店，呢個網店亦都係 美國嘅巨頭， 所以兩者比較之下， 係 點睇 咧？其實咧，我會覺得首先要睇下本身間公司嘅運作係搞成點先。Walmart 咧，其實的確係比Amazon 係影響咗好多，因為本身管理混亂，門市嘅所有嘢都係好亂，例如執貨好亂啦，system 入面講嘅 stock 入面可能有5件，原來其實係永遠都冇嘅，咁所以啲客想永遠揾嘅嘢都係永遠 佢個 supply chain 有問題， 係啦，所有嘅 system database 係錯嘅，咁係啊，咁如果 我好 surprise 啊 ，Walmart 咁大，即係譬如我去上次去買個 oil filter 咁樣，好普通嘅車嚟嘅啫，咁但係竟然冇貨，佢話我冇喺度，即係喺我心目中覺得，我問佢話幾時有貨啊，佢話2個禮拜後，我係好 surprise， 冇佢話俾你聽冇貨。 冇 stock， 有就有，冇就冇，呢個都可以理解。 但你冇留兩個禮拜。 但如果部電腦話俾你聽係有貨，其實係冇貨，呢個係好大鑊嘅。 係啊， 因為呢個即係代表佢個 代表佢嗰個 update 唔到喎，嗰啲 data 佢嗰啲係有問題 㗎。我試咗好多次，我自己咧親身喺 Walmart.com 度買過，我諗有大概發生過兩三次㗎啦。order 完 take 埋我 payment， 然後咧去到間鋪，佢話可以 pick up， 點知去到 pick up 嘅時候，佢同我講唔好意思冇喎，我可以 credit 翻。去翻你嘅張卡度，但係唔好意思，真係。 但係你買嗰個係咪 discount 好 discount 得好 deep 嘅咧？個貨嚟。 唔係啊， 正常冇 discount 嘅貨。正常嘢嚟㗎，係啊，係個網上面寫佢有大概三件、四件、五件咁樣嘅，唔係得一件。 因為 discount 咗嘅話，有時discount 得太多嘅話，可能會 oversold 咗。 亂咗，係啦，啱。嗱，所以我會覺得 Walmart 係自己本身有啲問題俾人影響到。但係以 T 字頭嗰個咧，好大個標誌嗰、那個 前幾年俾人 hack 過嗰個啦， 係啦係啦， 好大個嗰、那個， 大家知啦嚇，唔好再講啦。 嗰間咧係俾人 hack 過嗰鑊嘢係真係影響到好大，但係反而唔係 Amazon， 因為佢嗰啲貨其實相對咧比起其他門市，例如比起 Walmart 或者其他係有啲質素貴，雖然貴啲，但係有啲質素，因為多啲款揀靚少少，而且咧嗰個 customer service 係 OK 嘅，啲人係好願意去同你去做例如 refund 換貨或者減價俾你。或者反正發現有咩問題，佢一定會同你處理。同埋我會咁睇啦，其實係兩班唔同嘅消費者啦。Amazon 嘅人咧係相對嚟講係願意等得嘅人啦，即係可以我唔介意等兩日，或者冇 Prime 嘅可能等五日，等夠貨送到。Target 嗰人咧係中意我買到佢即刻會有，係會咁樣。 你講翻出 係，唔好意思，不過唔緊要，大家都估到嘅， 冇問題啊。開公司肯定冇問題 嘅。係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兩班唔同嘅人咯，嗰啲係想即刻會到手嘅人。不過咧呢樣嘢會產生少少嘢，其實即係我喺入面做過嗰間公司嘅 customer service， 即係幫人做下啲 refund return 嘅時候咧，我發覺即係成日都會遇到啲人呢、這個買完兩日後又 return， 呢個兩日後又 return， 即係其實咧我哋發覺 係有啲 return 嘅慣犯。 係啦，係啦。係啊，即係可能咧，大概同一樣嘢，但係咧就買住先，即係呢度買住先啦，然後 Amazon 買住先 ，Amazon 到嘅時候咧，就然後攞嗰嚿貨嚟 market 推出去。 有㗎，而家 Best Buy 啦，就喺度做緊一個 blacklist 啊，話邊一批人係特別成日推貨嘅，咁啊 blacklist 嗰啲人嘅喎，佢而家係有個新聞係出咗呢兩個月嘅時候，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有啲咁嘅嗜好嘅話咧，咁一係 嗰啲慣犯嚟 㗎咯，係啊，但係佢講緊呢樣嘢就係。你喺 T 字頭買咗件嘢，然後五日之後 Amazon 同一件嘢到咗，就攞 Amazon 件嘢去 T 字頭嗰度退。 係啦， 而家係唔得嘅，因為佢好多鋪頭咧，佢哋 track 埋嗰個 serial number， 每件嘢有自己個 number 嘅，唔止型號嘅 number， 唔止 model number， 即係佢會睇埋係唔係同一支 Sharpie 都有自己嘅 ID number 嘅。 基本上你 check 唔到，如果你打開嘅包裝咧，即係出邊個招紙咧，佢哋都係要 accept 你嗰個嘅。 係啊， 所以 肯定唔係有啲 production day 啊，唔係要將嗰啲嘢。 唔一定有嘅，唔一定全部有。 如果以 T 字頭嗰間嚟計，其實佢就鬆好多，90日退貨，唔需要有單，開埋都會同你退。最多俾翻張 gift card 你嘅啫。如果真係即係 差得 好 緊要， 呢個我有聽過。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好容易就可以得到退貨，而且咧希望大家唔好試啊！但係聽完就即係電子產品嚟講就千祈唔好試呢咁嘅嘢，因為絕對係會 check。但係其他啲可能食得嘅嘢啊，特別主要 grocery 啊，或者一啲可能 home 即係 我都好難想像啲人買條蕉然後再退。 其實我一個問 有㗎有㗎， 你買咗翻嚟，你等啱我送嗰嘢到你要退，咁其實有咩位咧？咁點解你索性唔等咧？點解你又要真係買 咧？因為咧想用 係啦，又想要快又想要平，咁咪呢手攞住先，嗰頭到咪退咗佢咯。 可能我本身我比較懶，我唔會咁樣做呢樣嘢啦，所以我就冇咁嘅意欲會。 但佢又唔想俾佢100蚊做嗰個 prime member。 係啊， 我 OK， 我明白個 prime 係啦。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呢樣嘢比即係對於 target 嚟講，係咪影響最大都唔算，因為始終唔係話最多人會做呢樣嘢。佢有自己獨立嘅貨啦 ，target 亦都會好少都有自己嘅 branding。咁 我記得 target 咧最初。佢係第一間有賣到美國版，即係授權佢賣 Samuel 嘅嘢啦，即係 Hello Kitty 啊嗰啲啊。嗰陣其他係冇嘅，係 Target， 但係 Target 係自己做咗自己嘅版嚟嘅，唔同日本版嘅。咁跟住之後有啲品牌咧，佢啲低檔比摩低檔少少，譬如 Marvel Stewart 啊，即係嗰啲通常以前係摩先有得賣嘅咧，佢都做咗一個低檔少少嘅版俾 Target 買。某啲嘢咧，其他係買唔到嘅。 係啊，係啊。 所以啲客係唔同嘅，我覺得。但係其他零售商，即係可能講到例如 Kmart 啊、Sears 啊，即係嗰啲已經接接地嘅時候，係真係即係仲有 Coles 啱啱都提到，呢啲真係好受 Amazon 影響，因為本身標價又貴啦，好似 Toys R Us 咁，而家話執大。话减价仲贵过 Amazon 嘅， 你话执粒大清货减价啦， 几冇诚意， 都贵过 Amazon， 冇诚意减价嗰阵时候，你谂下。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传统零售商执嘅原因系，即系太贵啦，可能人工高，咁租又贵，咁真系做唔到 Amazon 咁平。系啊，咁因为 Amazon 做嘅时候，佢哋本身货仓入大量嘅货啦，而且而家啲厂系越开越多，系好近城市。咁喺物流上嚟讲，送货又快，佢个成本相对低咗，因为佢而家个仓近，唔需要用好长或者好远嘅路嚟去运到去城市。而且佢送货方法亦都唔再系净系只 Amazon， 仲会有好多 independent contractor 会去帮佢送。 系呢一个系好紧要嘅。其实 Amazon 真系一个好大嘅 monster。点解咁讲呢？佢其實佢唔係存貨嘅，唔係佢自己嘅貨嚟嘅，係你俾貨我賣咁樣，你真係我度，我收你錢。 佢都有自己存貨， 好少嘅，好少嘅，好似大部分嘅商家都係即係睇下你啲咩貨啦，但係大部分都係可以擠自己個，譬如你新年今日有個產品，你有個杯啊， 我試過賣 DVD 啦， 係啦嚇，咁所以其實佢哋賺幾家啦，第一就係我唔使集自己嘅貨大量，係咪？咁我又收你錢去賣嘢，跟住賣出去。咁通常佢哋有好多，譬如你有個杯，可能有十個人都係賣同一個杯啊嘛，係咪？咁佢一路咁我呢十個商家點樣可以吸引到人？ 自己打 自己價，一路係咁割價。咁所以呢、這個。所以你話 Amazon 點解可以平過 Target 自己要集貨噶嘛？咁當然有個緩衝期去俾翻啲retailer 啦，係咪？即係俾翻呢啲廠商啦。咁但係 compare to Amazon 呢一個係好大嘅差別嚟嘅。佢你賣嗰啲貨，我收個錢 Amazon， 我仲可以賺你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嗰啲錢喺我度，兩個禮拜我先俾錢你係咪？咁我呢度又可以做 finance 啦，去賺錢啦，收利息啦，係咪？咁但係同埋你個物流嗰度亦都係一路喺度賺緊錢啊！所以 Donald Trump 前一兩個禮拜講話Amazon 其實喺度蠶食緊美國嘅經濟啦。我覺得係嘅，然後會因為好多商細嘅商鋪咧，因為根本都打唔贏 Amazon、 嗯。 譬如你今日買呢個杯俾我，你買俾我四毫子係咪？我賣出去一蚊。咁但係另外有一個佢可以賣八毫子出去嘅喎，喺 Amazon 係咪？咁我唔會有人嚟我又要俾租，我又要俾人工係咪 ？Compare to 另外一個商家抌個八毫子出嚟嘅話，我就執笠㗎啦。係 啊， 所以呢一個 Amazon 係佢當然喺 consumer level 係好好啦，係咪？咁但係商家， 但你唔覺得 Donald Trump 丙 Amazon 係因為 Amazon 同時係華盛頓郵報嗰個老細？ 因為但係佢係有呢個原因， 即係有啲私怨 啊。 即係我睇嘅 market。即係我自己有亦都有貨賣啦，我見到嘅就係咁嘅情況啦、啊。一路冇辦法嗰啲細商家係咪？點解以前有啲 CVS 啊一出咗嚟咁多啲藥房細嘅藥房執笠咧，因為佢大量啊嘛，係咪？咁而家佢哋連 Amazon 連貨都唔需要集嘅時候，呢、這、一個好大嘅優勢嚟嘅。 冇錯，其實仲有一樣嘢可以留意啊，嚟緊呢個大趨勢咧，我唔知喺羅省呢邊會唔會已經咁大影響。我哋嗰邊即係北加州咧，其實已經做到好大，就係、是、佢 Amazon Prime Now 嗰樣嘢，兩個鐘內可以送貨送到你屋企。 我 join 過， 係啦， 兩個鐘內。 係啊，咁而家送貨咧，唔係淨係送 Amazon 嘅嗰啲產品，係當然啱啱一萬好闊，所以係幫你送埋買送嗰啲嘢。而首先而家俾人做低 postman， 因為佢已經立咗嚟做噶啦。Amazon 自己嚟去送，咁而其他嗰啲即係細鋪影響到啦，啱啱講到可能就係 local 嘅 grocery store，其實係生意差咗㗎。 同埋我睇到我科知到一個嗱，我講一個真實嘅情況啦，我識得我同事個女，咁大學畢業啦，咁想當然想結婚生仔買樓啦咁樣，咁佢係做 Amazon 嘅，本來喺 LA 做 Amazon， Amazon 咁你知做 Amazon 嘅意思即係做 Amazon 嘅 warehouse 啦，咁可能俾你。你可以俾你$16一個鐘，咁然後佢話：喂，我而家有個機會俾你 transfer 去 Vegas 嘅 Amazon 嘅 warehouse 做同一樣嘢嘅啫，但係未必俾到你$16一個鐘，可能俾你$13一個鐘。但係問題就係、是、你$16一個鐘喺 LA 你永遠買唔到樓嘅喎，你$13一個鐘喺 Vegas 你買到樓喎。咁俾我睇到嘅就係可能啲新一代，譬如話即係新一代想成家立室嘅年輕人。可能到咗最後，佢哋如果未必係讀啲高科技嘅咧，可能都會離開加州。點解？我做嘅嘢一樣，或者加州間 Costco 俾$16，咁 但係內華達州嗰間係俾$13喎，但係但係嗰啲樓係$100,000啫喎，加州係$600,000喎，咁樣樣啊，咁所以 end up 就會好多年輕人係會搬嚟加州，我呢個睇到嘅， 呢個都會好現實，呢個問題都會，即係到後期呢啲，即係你到埋身嗰陣時，呢個係難免嘅都會，但係問題就係、是。嗯， 點解我哋華人一路都係聚居啲大城市咧？係咪？對比起白人，白人隨時可以劈劈攞有走，度度都係 Walmart 啊，啲啊 Taco Bell 啊，但係華人集中地啲餐廳都喺曬呢一度嘅話，所以分別我哋始終都未仲未散得開啦，係咪？但係對比白人，我真係冇所謂啊！我棟樓，如果我有棟樓嘅話，我賺一個開係咪賺幾廿萬？ 點解唔走咧？ 一定走啦，係咪？ 我哋有50個州佢住。 都係我嗰時同個 friend 去買屋，咁、那個 friend 走去買咗間屋，俾咗 offer 啦，咁樣跟住佢當然係買之前問下個屋主，喂你點解要買呢間屋㗎咁樣？咁屋主同佢講。冇嘅，我以前初一搬嚟住嗰時候都係成條街都白人院，全部都俾亞洲人買曬咯。咁我最後一個我都走啦，我又會賺，我有得賺嘅。咁點解唔走咧？咁樣。 所以其實啲譬如其他種裔嘅人，如果走嘅話，都唔可以賴話係華人插入嚟啦。你係見到一嚿錢，哇，升值 到升到咁多， 咁我梗係走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 同埋你睇到下一個價錢買唔翻喎，買唔起喎。 同埋如果你話。賣翻同一個價錢喺佢買價嘅時候，冇人會走嘅嚇。呢樣係因為你賺咗錢，所以走啦，拎筆錢走啦。 當然係啦，即係呢個情況同香港差唔多啦。譬如話你而家有樓嗰啲，通常都係父母啊，或者以前甚至阿爺啊，即係嗰啲買落好平嘅，係咪啊？嗰啲咁你而家後生仔嗰啲新一代、新世代，我幫唔到噶嘛， 幫唔到啦。 我諗呢樣嘢喺北加州更加嚴重啊！樓價嚟講，起碼都過百咁滯。如果挨近直谷或者三藩市，即係如果以白人嘅嗰個文化嚟講，多數咧你讀到 college 可能18、19歲就自己搬出去㗎啦嘛。但係而家係講住讀完書，住到可能26、27歲都仲喺度。 咁你嘅出生地地問題咧？如果你畢業，你今年第三年啦，出年第四年啦，咁你畢業之後你走唔走？ 畢業啊！哦，其實我都想搬。 如果你想結婚生仔，即係你都想啦。 哦，其實我會想由北加州搬翻嚟南加州咯。 搬南加州 係啊，即係上面好癲，呢度少少。 我哋覺得呢度癲，咁你覺得上面啊好癲呢度正常，少少癲。 但係我想問下你，譬如喺三藩市讀完書咁樣講啦，喺嗰一頭好近 Bay Area 啊，Silicon Valley 啊，咁樣工作嘅機會多唔多咧？ 工作都多，但 你嗰份 我嗰科嚟講咧，其實周圍都多。LA 都唔會少嘅，講真，即係工商管理冇話去特別邊度會好啲，其實每一間公司都需要嘅。 但係個 demand 工作嘅即係請人嘅 demand 上高係好大嘅，可唔可以咁樣講？ 係，但我自己都有留意到呢邊都好大，其實，因為呢邊其實都好多即係西區嗰邊啦 ，West LA 又多。 但係調翻轉，如果唔係南加州咧？如果係中西部咧，舉個例子，而家 Donald Trump 發展嘅中西部咧，咁樣 其實可能會少啲， 會少啲機會， 又少啲機會，因為我有朋友啱啱咧就由三藩市搬咗去 North Carolina。咁就嗰邊咧，其實真係冇乜機會。佢講多數嚟嚟去去做嘅，做 retail 啦，做餐館食肆啊， 點解搬咧？咁又 因為佢想過，佢要過去嗰邊讀書。嗰間學校好啊，所以特登搬咗過去。 Oh, okay, okay. 啊，但係佢想即係開始 explore 下自己有咩出路，但係發覺嗰度啲就業機會真係好低嘅。係啊，連旅遊景點都冇嘅地方。 但係係咪嗰個生活成本係好低咧？ 哦，低好多，低好多。我買間屋10多萬已經好大。 嗯嗯嗯。 係啊，豪宅噶啦。 只不過你都要有收入嘅， 係啊，當然 冇收入嘅俾你，你都交唔到地税啊， 人交唔掂啦， 人工又低過呢度好多嘅，嗰邊都係大概$9-10到啫，頂曬籠。 哦，咁 樣。Minimum wage 9蚊，其實9蚊都 OK 啦。如果你話10多萬一間嘅屋係咪？ 係啊，係啊。 好啦，喂，咁呢個題目講咁多先啦。咁啊，希望嚇來年啊，就嚟又申請大學同埋選科啦嘛， 係啊， 好快噶啦嚇。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睇翻上次阿 Alex 嗰個講座咧，咁我哋都有條片喺度嘅。咁啊，大家可以睇翻上次佢講呢個喺呢個公開場合講呢個申請大學嘅竅門啦，可以咁講。 嗰個全英文嘅嗰就 全英文都唔緊要嘅。 我哋有一集係用咗中文再講翻。 我哋可以擺曬兩集出嚟嘅。咁好啦，咁講完咁多先，下集再見， 再見， 拜拜。